五月份沃品射马威水重温， 所以教主嘅心水咧就有三号古浪顺风做胆，配嘅就系二号金鼓齐鸣，四号平海欢声，五号嘅奇妙星同九号加州雷电，三四重彩二三四五九户五只户村捞联嚟买。所以教主嘅心水就攞优与龙共舞做胆啦，配脚咧就系二号嘅翠龙啦，八号结彩缤纷啦，四号孖宝兄弟同埋十一号太阳威威，三四重彩就一二四八十一五只互村捞联嚟买。 依家已经是月头啦，独立付费节目《沃敏射马》已经开卖，月费都是400蚊，而家仲可以经 PayMe 俾钱，各位而家上车都仲未迟噶。 重要战役一百回，主持梁锦祥、铁男。 第二节嗱，即系点解我哋同呢个秦桧平反咧？有个原因好简单啫，因为即系杀我飞个，其实就唔系秦桧嚟嘅，佢就系阿宋高宗啦。 阿高宗 咁就，如果你话睇翻一个即系比较客观啲去睇咧，就我飞系衰咩咧？衰两样嘢啦，第一衰多后啦， 多后啦。 第二样嘢就系功高震主啦， 系啊。 咁但你話公共鎮主其實去到尾咧，佢好似咧其實開始打輸啊嘛。 佢唔係打輸，佢係開始即係其實佢打到去嗰個朱仙鎮嘅時候咧、 嗯， 因為佢即係阿高宗真係唔想打啊嘛。咁、 嗯、 高宗唔想打，召你翻嚟，翻嚟之後咧就用咗好多方法啦、 嗯， 令到佢自己熟下一啲猛將咧、 嗯， 都要離開阿岳飛，係啊，有啲淨轉咗去阿秦桧嗰邊咧，即係知道皇帝嘅意思係咁咧，就幫手寫咗啲即係告密信添嚟告岳飛。咁即係話好多打得嘅官員，因為喺個政治站即係靠邊站之後咧、 嗯， 又出埋啲咁樣嘅即係咁啊告密信咧，令到成個軍心散緩咯。咁、 嗯、 所以就變咗唔打得啦。 嗱，頭先我哋講嗰個地方咧，大家喺個地圖上面都睇到嗰個具體位置嚟嘅。係。咁啊，第一樣嘢就係咧，就當然我哋。小嗰時讀啲歷史書就全部話站喺呢個岳飛個立場啦。咁但如果你今日睇咧，其實中國人打中國人嘅啫，就唔係咩外族嘅大佬，只不過就係話一個就黃河以北，一個就黃河以南。咁啊，當其時宋朝南宋已經輸到落去，應該係杭州嗰邊嘅啦。咁而家打咧就即係話喺長江打上去河南嗰邊。咁原本開封嗰個就係佢。即係北宋嘅首都嚟噶嘛，咁朱仙鎮就喺外圍啦。咁我哋今日講嘅燕城咧，就係大概呢度啦。佢就喺光明府呢一路打上去。咁呢個都係全部喺而家中原嘅地方嚟嘅啫， 係 嘛嚇？咁但係點解寫得金人咁衰咧？咁我就唔太太知道啦。咁好啦，咁啊講翻呢個即係宋高宗啦。咁我哋話衰多口，佢衰咩多口啊？岳飛， 岳飛多好多對待喎。第一佢問佢 幾時立太子， 即係立太子啦。仲有咧就。成日都過問佢嗰啲 私生活 啦，咁搞到高宗唔係冇警告佢喎，高宗淨係話咧，喂，犯唔法者唯有劍矣，即係話，喂，你唔好再機格啦，你再機格我真係啄你嘅。但係問題，我覺得咧，岳飛個心底嗰個深層嗰個感覺咧，即係佢係唔當阿高宗係佢老細， 係最大鑊呢樣。 依樣最慘啊！佢仍然覺得咁嘅徽欽二宗俾人攞走嗰兩件咧，先至係佢老細。 所以佢即係傳説江滿江同佢寫啦，靖康耻又未説。 係啊， 佢即係一路掛住就係以前即係呢件事。係咁，對於高宗嚟講，嗰件事係歷史嚟嘅，大佬。我哋而家我哋就嚟咗杭州。 叫啊！ 大家開開心心啊！你搞咩咩 嘢？你仲要咩臣子恨何時滅？大佬，我都冇恨啊！大佬，即係你老細都冇乜恨啊！你仲恨過我喎、 啊！唉、哎，咁所以就即係你話呢件事啱唔啱咧？我就覺得係兩睇啦，係兩睇。兩睇意思係咩咧？就係、是。 即係南宋嗰、那個嗰、那個國力本身咧，由於個人口問題，我相信佢幾難打嘅。即係長期嚟講， 長期應該可能啦。 長期比較 難。咁啊，所以你唔係佢一路阿岳飛一路打，其實都唔係人多噶，佢、都係以人 少勝 多， 因 為以勝多，因為佢真係快啊嘛，佢真係打得快。嚇、 啊！咁、問題就嚟咧，就係、如果即係打到翻去嘅話。咁就邊個揸莊呢？呢個係一個問題啦。咁喺高中角度嚟講，佢諗咗另一個問題，就係、如果呢個人翻到去打翻翻去嘅話咧，咁將來我有冇訂棋先？ 冇啦訂。 呢個問題咧，大家唔好當係歷史問題嚟。呢個問題我諗到今日都存在。嗱，舉個例啦，譬如話最近咧就中國同印度邊境咪打嘅。係 啊 係 啊。 個打係隻抽啊。係 啊。 咁我就自己做咗個燈神嘅預測，就話一定唔會打。咁唔會打，其中一個原因係咩？即係其中一個原因係咩咧？誒，應該幾個原因。第一樣嘢就係嗰個地方本身冇戰略價值啦。係 啊， 即係打贏咗咪如何咧咁樣。第二樣嘢就係，如果打贏咗，嗰個人係咪成為民即係國家英雄咧？ 係。 咁呢個主席有冇訂棋咧？ 冇啦。 嗱，其實呢個問題由古到今咧，中國係一路都出現呢個問題嘅。 即係從來冇學過教訓啊！ 唔係嗰個問題好簡單，因為就係你文人點管得住個即係軍隊？係即係如果你嗱你幾個開國功臣啦，即係幾個開國君主啦，唐太宗真係識打嘅， 係 真係打得嘅， 係 即係佢帶支軍隊，佢唔會驚話將來呢班軍隊反佢嘅， 因為佢根本打得啦， 因為佢根本打得啦。嗱、朱元璋都打得嘅， 係啊， 又係真正大兵嘅，佢就好驚啦。到毛澤東咧，都係驚。就用但係用另外一套方法去鎮住，打到啲唔係揸軍隊大軍隊打開嗰啲，就真係真係鎮個貓王啊！因為隨時驚就係話，如果你嗰個人佢仲得埋民心嘅話咧， 哦咁啊冇咯！ 佢即係你而家即係揸政治權，即係做話喺政治上係做領導嗰、那個，你點樣去同佢有一個？即係點樣鎮得住佢咧？呢個好大問題。 係啊， 所以呢個係一個由古到今喺中國歷史上一路出現嘅事。 咁我只歸納一句就係槍幹子就出政權啦，會 係啊， 所以就要小心支槍幹子啦。 咁尤其是岳飛本身咧，你已經聽個名嘅啫，岳家軍 係 即係對軍隊理論上係淨係聽佢講嘅。 係啊， 係咪嗰陣時有咁嘅味道喺度？ 係啊，即係其實嗰就係因為我哋軍閥嘅前身。 但係呢個牽涉另一個問題就係佢 train 個軍隊本身有佢自己個 style。係 啊。 你即係據你所知係點樣咧？ 咁啊，佢哋訓練嗰啲咪就因為佢嗰啲陣法啦、打法啦，連佢哋嗰套咁嘅即係岳家拳啊、岳家槍啊，全部都係一整個系統咧都好咩嘅，即係好完備嘅。咁、你喺嗰度跟佢，即係你跟佢學，由呢啲基本學起咧，到最尾去打仗咧。即係你係真的要聽佢支笛嘅咯，咁你真的覺得呢種方法得啊嘛？係 啊， 係咪？咁我梗係信你啦。 係啊，所以呢個係最大我獲嘅問題，即係唔係純粹呢個人本身佢戰術上好聰明或者點樣，而係佢嗰個係一條龍式嘅服務嚟。係 啊， 即係你入咗去就入咗呢個系統入。係 啊，由基本學起。 咁整多嚟嘅問題就係，如果佢將來要反台嘅話，你就好大鑊。係 啊， 嚇！咁但係佢冇反台，咁就呢個又係佢失敗的地方嚟啦。唔係佢揸住嗰支軍隊。騎佢翻轉頭，即係搞翻你都仲得嘅喎。 係啊，係 嘛？ 仲有岳飛一樣嘢咧，因為佢真係始終係北邊落嚟啊嘛， 嗯、 即係佢都係河南人嚟噶嘛。咁變咗咧，佢真係有一種即係一種情結咧，佢真係睇唔起好南方呢邊，所以其實佢一心想打翻上去。 係啊，嗱呢、這個就成件事嗰個核心問題啦。其實南方人屌你關我差事。 南方人真係睇你唔起喎，真 係。嗱，我好老實講，如果你譬如話喺上面而家即係呢個俾俄羅斯邊度打到河裏呢個。即係北京啊，或者甚至更加遠啦、啊。譬如舉個例，譬如打到河南，咁我對我嚟講冇乜所謂。 冇乜所謂，即係關我差事咩？ 關我差事。 即係 但對於喺河南人嚟講，呢、這個就係佢個家鄉嘛。係 啊，家鄉啊。 所以大家要即係去翻嗰個當其時嘅歷史去理解呢個問題啦。 冇咁複雜啦，就是、八九六四已經係啦。 係啊， 其實八九六四我哋都冇乜感覺嘅。其實我哋即係呢代都冇乜感覺㗎。譬如有啲就特別有去點蠟燭啦。但對於我嚟講，關我鬼事咩？咁啊。 但係譬如對於今人嚟講大家就唔好覺得係異族嚟嘅，基本上佢突然間等於啲撈佬啊，即係等於係咁簡單， 係啊，好簡 咁簡單，即係佢哋幾個打交咁，其實即係咁，我哋咪睇咯，咁啊唔使太投。但係即係岳飛點解話，我覺得就係一個值得即係大家去研究嘅人物咧，就係佢點可能有一個即係一個唔好年紀好大嘅人。 卅零歲啊！ 佢由頭到尾，佢諗曬成套方法出嚟，呢個係 即係好似佢仲犀利過阿戚繼光喎。 如果 喺個歷史條件嚟講， 歷史條件我睇睇佢套功夫咧，佢套功夫都係比戚繼光高少少嘅。即係你唔係你，如果戚繼光你有冇其他嗰啲門派或者咩？即係而家流落嚟嘅一啲武術係話要跟阿戚繼光嗰套冇喎。但係唔係喎？你睇翻阿岳飛嗰套咁嘅散手咧，不論鷹爪、番子、形意或者六合，所有拳種好多都係根據岳家散手然後即係改編出嚟嘅。咁所以你睇下佢嘅影響力幾大？ 咁呢個人年輕嘅時候應該習過，即係習武啊！ 我諗佢習武可能有天分嘅，佢自己創嘅動作 係咩？ 好動作自己創 哦，即係好犀利 啊！係啊，咁你諗下，我哋呢啲咧即係弱雞雞噶嘛，係咪？同人打都係偏鋒噶嘛，好似啊，即係側身取勢嗰啲噶嘛。喂，第一佢唔係喎，佢下下中間嚟，你真係冇翻咁上下勇氣點做？ 中路 係咯，又中路，大佬，我哋真係做唔到啊！係 啊，咁呢個咁仲有啦，岳飛嘅戰術啦， 係啊。 啊！佢有留下一個兵法噶嘛？ 係啊，咁咩咩冇木遺書啫， 冇木遺書嘛。呢、這個證明呢個人就係天才嚟嘅， 天才 咯，軍事天才。 佢打到去話要去直到黃土都係卅零歲啫嘛， 卅零歲啊， 係啊。 咁又係即係傳統上咧，中國係靠乜嘢去即係控制呢班人咧？就係、是、個儒家思想啦，係 啦、啊，冇、啊、作反啦， 冇作反、 啊，君君臣臣啦、啊， 君君臣臣啦、啊。咁、啊、但係就即係佢呢個就。都在他身上起到作用的、啊、另外一個就是他都寫得的好像有書法添啊，聽過話 這個我不知道 咁就但是歷史上就懷疑這個究竟滿江紅是不是真的他寫的、 不過當是的啦、 啊、即是當作當是的、啊、所以就即是他在宋代來講其實好幾個人都是 很傳奇的 是是 咁另外一個我哋將來都講新氣術啦 係啊新氣術就一講新氣術 又是可以即是即係可以隻抽嗰類嗰個， 又隻得抽，又文又武，哇！真係 呢個係即係所以曾經即係有個睇法就係話咧，其實中國文明去到最高峰咧就喺宋代。 我覺得 係啊。咁因為點解咧？去咗元代即係宋喺俾元亡啊，元亡咧其實已經係入外族入侵曬啦，即係已經改變咗中國文化啦。咁到明朝嘅時候咧，其實已經溝咗好多元朝嘅嘢啦。咁到清朝之後又溝咗好多呢啲。 雜家楞嘢， 雜家楞嘢，所以就即係變咗就唔係好純粹呢、這個即係中即係中華夏嘅嘢嚟嘅，所以你話捱山之後無中國啊，係 啊 係 啊， 咁亦都係話咧就係、是、宋朝咧佢對嗰個異族入侵咧係抵抗到底嘅，係就係比較少投降嘅， 唔係因為佢真係其實真係打得嘅都，佢唔係我哋心目中即係話一遇到就好似去到元即係見到元兵就好似真係唔夠膽，唔係 打過 都打過，而且亦都係打贏好多次添，唔係一次半次，所以其實宋末其實好多我哋冇留意嘅，其實係宋末好多軍人咧都係打得嘅， 嗯嗯。 唔係我哋咁諗到話好渣啊！元朝嚟就諗咗，又掛住做生意嘅人，同埋都打得嘅。 而且兩方面都有高峰啊，文字上有即係文學上有高峰啦。咁你睇下宋徽宗嗰啲手金體， 手金體好多人學嚟噶。 係啊，咁所以呢個大家咧就要去即係唔好用一個好似即係我哋以前讀歷史咁講啦，就係、是、宋朝咧就強幹弱枝。係。咁咧就宋太祖杯酒釋兵權咧，其實依家係一個好文明嘅做法嚟㗎啦，冇殺人啦，起碼大家就即係翻屋企耕田嚇。 其實文明都好高嘅嗰個水平， 文明好高嘅，其實宋代嗰個文明好高，而且最即係得意地方就係宋代嘅武術咧係發展到相當之強。 好明顯咯、啊，你諗下，岳飛卅零歲啫喎，已經有咁樣嘅諗法啦，好犀利。 咁仲有呢個燕子十八番，燕青十八番係咪真嘅咧？ 未見過、 啊、你未見過， 但我聽過，未見過， 未見過， 即係未親眼見過， 未親眼見過、 啊、 但據我所知係摔跤嚟嘅， 嗰類嘢咯，即係好似呢十八跌嗰類啫嘛，即係嗰啲就係、是、喺香港就冇一點睇過啦。香港喺、香港始終都係嶺南呢邊啊嘛， 呢邊 啲北佬嘢咧，即係要傳過嚟好難嘅。 咁你有冇睇過呢個《水滸傳》啊？ 少少 嗱，就係講阿燕青咧。即係全身紋身， 紋曬身啦！ 阿李思思當其時一個最紅嘅小姐， 阿姑啦， 阿姑就想做咩？想睇佢個 睇下佢啲肌肉，睇下啲肌肉靚唔靚？ 係啊，咁我諗當其時佢哋又粗嘅。 你其實我覺得我哋而家咪 即係成日都係讀書啊、體育堂先做運動。喂，嗰、那個年代唔係咁噶。係 啊。 同我而家睇翻一啲外國去入即係中國大陸裏邊咧，去研睇人哋一啲舊書，好似等宋太祖嗰啲咁啊，宋太祖長拳啊，佢嗰練嗰啲功架方式啦、或者國家嗰個散手練嗰、那個嗰啲裝法啊，或者嗰啲器械啊。 嗯， 即係如果你練得好，真係好勁嘅喎！佢好似有個拋嗰啲咁樣嘅石鎖咧，個石鎖幾廿斤嘅嘛，佢就咁隨手一拋上去咧，個石鎖係轉嘅，然後佢可以即刻拿翻住個石鎖個位喎。 歷史有記載，好似何非有做過。 呢啲動作唔易做嘅，尤其個前臂個腕力咧係好強嘅。你一般人咁樣揈都揈唔起，第一個腕力好犀利，你個臂力又要好勁，跟住你要拿翻住嗰個鎖喺轉動嘅時候要拿得準個鎖咧、其實已經係一種功夫嚟嘅咯。同埋一個我仲見到一個咧係樂家練嗰、那個佢哋嘅向前打嗰個橋啊、即係好似你睇《營業》有個咁樣向前嘅動作嘅，佢都有一條杆啦、大概有六尺度啦，另一邊咧其實又係吊住一個秤砣、然後佢雙手擺住條杆。那個秤砣是鬆的，不是說綁實的，是會甩的。他要擺著條杆去控制個秤砣，不讓個秤砣跌那一下呢，其實那個是剛柔並濟在裡面的。所以這些功架，即是這些功法練得好呢，基本上都打到兩嘴的。 我知道，那這個中，即是去寫段歷史或者拍這個這段片的人就應該參考這些這樣的，就是實際的做法啦。 喂，咖姐咪拍咗，咖姐拍咗啦。係咖姐拍咗好多呢啲，即係我哋成日咧仲喺度笑緊中國功夫打唔打得，仲喺度講緊啦啊嘅嗰啲咩混元什麼。但係日本人咧即係好踏實咧，就真係去啲唔同嘅地方咧揾一啲即係隱世民間高手啊。即係佢唔係佢打唔打得，然後問下佢個傳統嘅技法喺邊。 係 啊，咁佢變咗好似學一啲學識咁咯。 嗱，咁我哋翻嚟第三節講講即係真正呢場戰爭係點樣啦。